继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笨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庭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会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千早分享你点，从主观照应露台餐餐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一半显缘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哭想到眷恋，梦见 入我家 到这光景，彷徨失句时爱数星星，茫然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泛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

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处月色绣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曲生死茫茫不惆怅，秋上苍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传唱，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如情花永远芬芳。 在别人的怀中，你

想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感觉，是否都一如你所愿？你和我所有的回忆全放在我心里面。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。

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灰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熙熙攘攘，难我昔日卿卿我我相思，把心弄脏。花言花语花春梦，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你就会知道肉麻被 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迷离的沙乐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这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迷离的刹那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，也许是我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总容易害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这笨蛋想太多太多太多，用我来用我送，这些纸都不够用，我是海换成风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，My sweet, sweet baby。 无常的星星，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孤独多么的拥挤，容不下平静，推翻了回忆，你来如影去匆匆，我忘了心的跟踪，